星岭一带有众多军事设施和炮台，历史有接近100年。1941年12月，香港保卫战展开，日军在港岛东北面登岸，摩星岭要塞成为支援最后防线，可惜最终都宣告失守。由于这里昔日死人无数，摩星岭一度传出闹鬼。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摩星岭四号 Case 8342，英国国家级 UFO 档案。 咁好啦，头先呢我哋呢就请 Francis 讲到当日呢佢喺法国航空公司嗰个班机上面就见到个不明飞行物体。咁、其实我想问返 detail 啲嘢，就係、其实你嗰日你记唔记得嗰次去即係、你香港飞以色列经咗新疆嘅上空嗰一年系几年 一年份啦、 上一年咋嘛 ,2008 年嘅五月。 即係上年嘅五月尾， 上年 要好近嘅啫喎，應該 OK 啊，係唔好遠 嘅。 咁但係 頭先講到就喺機上面啦， 係 去影相啊，見到佢高速縮細啦， 縮細 係啦。咁點咧？跟住 咁跟住就其實係好快消失咗㗎啦。 係 咁跟住我哋係繼續揾啦， 即係上個 相機其實係按到位一路影緊，但係我跟住 search 翻咧，係由嗰一分鐘我開始影咧，係乜都影唔到嘅， 即係太遠啦，係咪？ 唔係一個問題啊，係我。記得應該影咧，應該一粒仔或者我翻屋企揾啲 video 放大都睇唔到，係完全冇依樣嘢。 但係你影嘅時候係 我見到佢一路 自己影住 影緊嘅，係啊，我即係知道自己我影。 你意思係你眼就見到？ 見到， 即係佢 唔見， 反而影就見唔到。 即係喺飛機，唔係佢係意思話喺飛機上面透過個相機，你係見到相機係影住嘅， 影住 嘅係有嘅喺相機入邊。 我覺得你就一路消失， 係啦，因為我 縮細 好開心，就係諗住哇有個就算細粒極啊，我咪 指俾人 睇啦。但系睇翻转头， 但系我翻翻屋企咧，即系我翻去坐喺个位度睇翻相机 review 翻嗰段， 就算放大都睇唔到， 已经冇啦。 咁啊真系好离奇，因为通常个 case 你可能眼见唔到，但你会拍到。 所以我由嗰一刻开始就好相信系有好多 UFO 系拍到而睇唔到嘅。 即系你可能你嗱呢个 case 好调转嘅，因为嗱你明明你成个即系班机里面有一部分喺坐喺个窗嗰边啲人或者个 crew 都见到个物体，但你影出嚟嗰时反而冇嘢。 位数有几多度咧？即系 嗱，我如果数咧就三个空中小姐啦，三个空中小姐就一定睇到噶。咁另外有几个就系应该系以色列人嚟嘅，即系佢可能系香港翻去以色列。咁咧就有一个就女仔，咁有三个男人咁样啦。咁佢哋一齐系一个窗共埋个窗度喺度睇，系指住嘅。我哋个个都系指住嘅。 Francis Deadly 咁样嘅。 佢喺个窗口度睇见嗰个 UFO 嘅同时之间，佢可以留意到身边 个人。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哋完咗之后有讨论， 有大家倾偈， 大家倾偈，即系我哋话见到乜嘢啊？见到乜嘢？你系咪见？到嗰样嘢啊，系咪见到咁嘅形状？ 但系当其时大家嘅讨论系咪都系觉得系 UFO， 即系呢一啲？ 嗰三个空中小姐咧就话唔知系乜嘢， 系 话我哋未见过啲咁嘅嘢，但系好奇怪，我同嗰一个女仔同嗰三个男仔倾偈，因为个场个我已经精神晒啦，咁个路途仲系好长，咁大家已经好雀跃，有一样个话题，咁我问佢哋，佢哋话呢啲。UFO 啊嘛，咁样咯， 即系嗰个女仔反而好轻描淡写， 好轻描，佢几个个个都好轻描淡写噶嘛。UFO 啊嘛， 嗰几个系咪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嚟嘅， 系 以色列嘅朋友啊。 我哋揾集要讲下以色列啊，真系。咁但系唔系，我想八卦问多一样嘢就系，因为你知道嗰阵时你啲空中小姐见到，你哋啲即系所谓乘客见到，有冇通知到嗰阵时嗰个法国嘅 机长？应该就冇啦， 冇通知到， 通知，因为系我谂应该佢唔会通知嘅，冇佢唔会骚扰机长，因为呢啲嘢。佢又唔系话影响到架飞机， 但系 话同埋系只要系好远嘅距离， 我觉得几惊会影响架飞机。 唔系啊，但系系啊，因为嗱，飞机上面通常咧发生乜嘢大型嘅事故，影响到所有嘅乘客嘅话咧，某程度上咧，机组人员系需要咧。就系要 report 俾机长听嘅， 所以我怀疑吓，会唔会其实嗰个空中小姐系有通知到机长而你哋 咁我唔知啦，呢样我真系唔知啦。 因为透过 Francis 咁样讲咧，就好明显发生时候咧，机长就冇任何宣布系讲翻头先嘅事嘅， 完全冇。因为咧我知道之后就要准备餐嘅，因为其实你知喺飞机上边 系 啦，我哋准备乜嘢？ 哦， 即系佢哋要派晒 系啦，咁即系。 你諗下喺飛機上面其實除咗傾偈，咁係留意下啲空中小姐做乜嘢啊咁樣，係呢啲咁嘅嘢做。 即係 Francis 最中意留意啲空姐做咩啦？ 但係我而家諗翻一樣嘢喎，而家你頭先講你拍嗰段片咧，你雖然話你拍完之後你見唔翻嗰嚿嘢啦嚇，你會唔會 save 翻佢？即係嗰段片會 save 翻佢先？ 真係唔好意思，我段片冇咗，洗咗啦， 唔見咗啊！ 洗咗係完全，因為其實講真係 點解你咁做咧？ 因為有一次係好意外嘅，其實我唔想洗嘅，即係嗰張卡係嗰張卡壞咗啊！ 哎呀， 我翻嚟嗰張卡咧係連我有一啲好在嗰一部咧係我只愛嚟做啲 snapshot 嘅相機，咁嗰張卡咧係我新買嘅。 都壞咗。 咁我其實影咗好多喺機場影咗好多相嘅，即係我哋做 snapshot 嗰啲都冇咗。 喂，但好少可會壞嘅呢啲卡嘅。 我拎咗去佢換嗰張新嘅俾我咯。咁佢話唔知我哋都係個睇張卡。 好少可壞。 咁會唔會係咧？即係如果我哋相信阿 Francis 目睹一個俾我哋超文明嘅一樣嘢，佢又唔想你拍低，所以佢用啲技術你拍唔低，之後佢整壞埋你嗰張卡，會唔會犀利？ 因為會唔會又調翻轉就係要透過嗱，因為用普通嘅層面嚟睇呢啲嘢咧，有時候就未必睇到。 其實 係 啊， 或者嗱，又譬如我喺電台咁樣就最特別噶啦，好多時候咧都會話有啲人咧又唔知聽見啊聽見咁樣。但系咧，如果你用唔同嘅儀器去放大嘅時候咧， 你聽到唔同嘅 嘢。係啦。咁而家呢件咁神奇嘅嘢嘅时候，会唔会都系类同 咧？你知唔知咧？我一路都以为阿 Francis 你咧，嗰段片系拍唔到啫。我以为你留咗喺度咧，俾我哋用紫外 线， 即系其他一啲可能， 因为 红外线分析啊，好乜都好，睇下其他嘢。 因为其实我都好开心嘅，因为影到啊嘛。 系咯， 我一定系 keep 住佢嘅，我系唔会。其实我嗰日之后咧，嗰张卡我已经系。唔再用噶啦， 即系谂住 save 咗佢咁样。 我唔直情，我谂住唔用，因为我带几张卡噶嘛，咁换个第二张卡。我依张卡我就系 当系珍宝咁样保存。 但系我翻到嚟香港谂住 save 翻落电脑咧，就已经 系、哎、啊，即系已经翻到嚟香港、啊、第一时间就 已经冇咗，已经系唔系直情就张卡 error 咗。 好彩，即系今日咧，我哋吓喺呢个即系呢个年度， 我哋呢一个嘅 file 呢一个嘅魔星岭四号入边 有，起码有呢个 record。即系纵然你拍。 我要问一问阿光姐同陈乔，记住唔好洗咗佢呢一段， 绝对唔会嘅。即系咁啦，嚟紧送翻阿 Francis 翻出去先，我哋继续讨论呢个英国国防部嗰边嘅 UFO 档案。 我哋唔该晒今日嘅呢位朋友 Francis。 魔性岭四号 ，Case 8342，英国国家级 UFO 档案。 咁唔該晒 Francis 先啦、啊、即係我哋而家呢剩返吓时间唔多。咁我就要即刻呢再掀返係另一个 file。因为点解呢，咁头先我就话呢喺呢个英国嘅即係档案局里面呢，咁、你头先我讲起一啲关于机场嘅 UFO 档案事件啦。咁、我一路喺度揭嘅时候呢，即係唔係当然唔係喺手上面揭啦，喺个即係 download 落嚟嘅 BTF file 里面喺度揭啦。OK， 一路揭嘅时候呢，突然间呢我就见到呢其中有两份，当然我相信仲有好多份噶，有两份嘅 report 咧，系令到我觉得嗱，我都话啦， 系 即系呢个英国嘅所谓嘅军情处啦吓，佢做嘅嘢咧系 相当之细密， 系冇错，好 detail 嘅。OK， 点解咧？呢啲就系我话俾大家听啊，九七年前嘅香港就系咁嘅。OK， 咁好多人都唔信嘅，但系呢样嘢实在系咁嘅，因为点解咧？你知道咧，我哋九七年前咧，英国政府喺香港嘅情报网络咧，系一个好相当之即系庞大同埋健全嘅一个制度啦， 人手非常之多， 冇错。而咧，其实系无论系英国自己本身啦，或者系喺啲外国嘅情报网络驻香港啦，或者包括我哋九七年前我哋祖国住喺香港嘅情报网络啦，都会做一样嘢嘅。呢样嘢咧，我细细个都好 enjoy 去做嘅，系咩咧？就去收听唔同嘅电台节目， 系 包括可能咧，好彩我哋而家系九七年后做呢个节目啦。如果九七年前做嘅话咧，我哋魔星岭四号咧就会系一个被监听嘅节目。 相信你冇乜可能开到 咪，系冇错啦。咁呢样嘢系一个传统嚟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尤其是唔系喺 internet 嘅年代，咁你有好多嘅发放消息嘅方式啊、渠道啊，系透过大气电波嘅。OK， 咁透过大气电波有两个主要嘅 function， 第一个 function 就系散播一啲你想。即灌输嘅一啲概念，俾唔同嘅族群啦。第一， 第二就係借助一啲嘅大氣電波咧嘅發放消息咧，就去達至一啲嘅所謂政治目的， 一種宣傳效果嚟， 甚至一啲密碼嘅，即係有時咧，嗱我講笑咁講咧，以前97年之前咧，如果有啲電台嘅咩分類廣告咧，其實係一啲嘅即係所謂動員嘅號碼嚟噶嘛，或者可能一啲嘅再講得誇張啲，可能有一啲密碼係話俾一啲收嘅人聽啊，你如果聽到呢個密碼，你可能進行一啲咩嘢計劃嘅 ，OK， 咁呢啲以前係好興嘅，不過當然。而家时代唔同咗，系咁，但系当我喺度掀紧嗰啲 file 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份咧就真系睇到我真系傻咗，两份 ，OK，OK，、 okay? okay. 一份就第一份先啦，就系、是、咧当时咧我头先咪喺之前嘅节目讲过，就系、是、传说中咧，咁大家我哋以前喺80年代、90年代咧都深信英国有个部门咧就系、是、under 呢个 Defence Intelligence， 系即系呢个国防部。 国防情报处， 国防情报处 嘅、okay? 一个 unit， 系咁咧佢就。简称自己叫做 DI-55， 系 OK， 咁咧就系我哋深信呢个 DI-55 咧就系专责 系 under 国防部嘅军情处嘅研究，净系 UFO 资讯同埋情报。 嗯， 嗱呢样嘢咧，佢不嬲都否认， 即系成系专责咁话。 专责，所有关于 UFO 嘅情报咧、都系呢个 DI-55。呢、这个部门咧，即系、这个 unit 咧去做嘅， 包括头先十九世纪末可能第一份嘅报告都喺呢一个部门入边。 我谂佢嘅情况就系任何 UFO 报告都佢系统领噶啦。啊、OK， 咁好啦，当我掀到嗰一页嘅时候咧，佢就咁嘅，咁就系咧嗰个 report 咧就系嚟自 DI-52 嘅一个职员咧，就打一份 report send 去俾 DI-55 okay? OK， 但系 so far sorry， 我唔系好知道 DI-52 嗰个系做紧乜， 又系咩嚟嘅？ 呢、這个我就唔理佢啦吓，我亦都唔关注佢啦吓，只系你见到佢哋个联网好细密啦吓、 啊， 因为原来即系当时咧就系呢个喺 其实系咪一个人嚟嘅咋？即系嗰啲编号咁都系职员 number 噶嘛？可能 即系话其实唔系嗰个系一个 unit 系嗰个部门嚟嘅，即系你意思话会唔会系其他人系嘛？唔系佢就当时咧就系、是。一个工作人员啦，因为佢查咗个名嘅，佢就属于 DI-52 嘅，佢就喺1991年嘅6月19日咧，佢、就夜晚咧就监听呢、这个英国嘅电视呢、这个英国嘅电台 ，OK，、就 Radio One，OK、okay?。嗱呢啲其实佢自己本土都做紧啦，好明显啊，唔系净系讲紧 一定有嘅， 系一定有嘅，全球都有噶啦， 政治部啊， 冇错啦。咁当时咧，呢个监听呢个 Radio One 嘅时候咧，即系讲紧系英国嘅 Radio One 嘅时候咧，咁呢个 DI-52 嘅职员咧就监听到当时嘅主持咧就访问咗一个 UFO 专家，嗰、个 UFO 专家 英国当地 呢、这个 UFO 专家咧就大爆咧就系、是、呢个英国嘅本身嗰个国防部点样去运作处理 UFO 档案嘅、 啊？ 你讲紧呢件事系1991年嘅事吓，唔系2001年嘅事吓。 哇， okay? 都即系近代嘅， 近代嘅，但系1991年嘅时候，佢嗰时未开放噶。 但系91年讲军事内部嘅嘢系一个好敏感嘅时期啦，其实当其时即系世界其实有一啲战争喺度发生紧， 冇错，同埋嗰阵时苏联亦都未瓦解啦。咁于是乎咧，佢呢、这个职员仔咧就打一份 report 咧，就系佢监听晒成个节目之后咧，佢就话翻俾。DI-55 啲人听，嗱、这、呢个人咧就讲咗啲乜嘢啦 ，OK，、你就可以去查一下呢个人讲啲嘢系真定假，同埋佢系咪爆咗一啲 secrecy 出嚟，系唔应该爆？ 系咪真系秘密咧？ 系咪甚至佢讲到话会唔会有啲嘢佢唔应该讲咧？咁 OK， 佢第一佢讲咗啲咩咧？就系、是、佢一督咧就督爆咗咧呢、这个英国国防部里边咧就系、是、呢个 DI-55 咧有个部门喺度啦。第一佢督爆咗人哋啦，第二就系话咧佢嗰个部门咧仲有个门牌嘅，即系佢又唔系摩星岭四号啦 ，OK， 佢就系801号房。 门房 ，OK， 仲有呢个801号房处理嘅 UFO 档案咧，系嗰个 secrecy， 即系嗰个所谓机密程度咧，系比一般嘅英国国防嘅机密程度系高37个 level。 嗯， 哇，我话俾你听， 呢、 这个 真系差好远， 差得好远，系啦， 个威力都唔同、 啊。冇错，咁佢仲要咧一路喺度讲翻晒呢个人点样去演绎呢啲故事啊，点样去演绎我哋国防部里边嘅调查个案啊，军情处点样运作等等。好啦，呢封信交咗去俾 DI-55 之后咧，咁喺嗰个而家打开咗个档案里边咧，佢、仲有个后来嘅 comment 嘅 ，OK， 就系 DI-55 佢点样回应呢封信咧，即系俾内部人回应嘅。OK， 佢系咁讲，佢话睇嚟咧，我哋需要。 要咧问呢个 Radio One 攞翻一个整个嘅 program 嘅 script， 系 我哋要查翻呢一个人， 佢要调翻转问翻佢， 系啦， 点样得嚟嘅咧？呢啲资料， 咁之后仲要话咧呢个人所讲嘅嘢咧，要调查佢究竟有几多系中嘅， 系 中即系中晒真嘅。而我哋系咪要到时就要问翻究竟点样可能因为佢一啲嘢讲咗出嚟， 引发一个安全性嘅问题咧？咁样完 ，OK。但系你嗱呢几段仔咧，你已经系可以见到佢背后嗰个所谓嘅表达咧，系好严重嘅。 佢同埋要好清晰知道每一行嘅细节入边发生紧系乜嘢事 咯。系啦，好啦，咁我睇呢度嘅时候，我已经心谂，哇！你个英国嗰边嘅 DI55 系 一路喺度监听紧人哋嗰啲所谓吓 radio。好啦，咁我以为吓、啊、你监听紧啲当地嘅即系大气电波啦。咁点知我掀到去呢、這个DEFE24-1983 嗰个 document 咧 ，OK， 大家你有兴趣你自己俾钱去掀下 ，OK， 咁嗰、那个 都三个几磅， 系啦，咁嗰个 document 咧就系点咧？佢就系讲紧咧，当时英国国防部呢边咧，佢、就去派人咧，系 mon 住呢个当时1989年10月9号、BBC Radio 4。 诶、 哎，嗱，我话俾你听，佢连 BBC 自己都 mon 翻啊吓，因为 BBC 某个程度上 国营咁制噶啦， 国营咁制噶啦， 官方非官方代表网站啊， 电 台啊，电视台咁噶啦嘛。 你可以咁讲就系、BBC 都可以代表英国发言咁制噶啦。虽然而家个关系麻麻咗 ，OK， 但系你谂下咁嘅时候，1989年嘅。咁當時佢點樣去整個 report 咧？呢、這個 report 更加比之前嘅犀利，因為點解咧？之前嗰個咧就係人哋DI52 去轉達嘅一個報告嚟。佢呢個係一個自己嘅報告嚟嘅。佢就 mon 完成個 radio four 之後咧 ，BBC radio four 之後咧，佢就咁列嘅。佢話照 radio four 嗰個報導咧，就係、是、報導咗蘇聯嘅其中一個agency。嘅一个 UFO 个案嘅 report， 哇！呢、這个仲敏感， 仲敏感。 苏联 啊，当时未瓦解 啊。 佢仲要 detail 到讲咩咧？就即系嗰个 report 咁讲啊。佢话嗱，当时咧佢话呢个 radio 转述喺苏联嘅 agents 讲咧，就话有个地方，嗰、那个地方叫做我试下读下， 系 Voronezh，OK， 系 呢个咁嘅一个俄罗斯嘅地点，即系话喺莫斯科南部一个城镇 ，OK。咁我就查过。中国大陆点译呢个城市嘅名咧，就叫做沃罗涅日，沃罗涅日呢个城市。OK， 咁根据佢监听 BBC 转述俄罗斯嗰边嘅 agency 嘅报道咧，就话呢个地方咧就竟然出现咗一个咧，真系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咧，就系、是、一个大型嘅 shining， 即系一个发光， 好光，好闪，好耀眼嘅， 好耀眼嘅一个银色嘅球状物体。就降落咗喺头先嗰个叫做沃罗涅日嘅大城市嘅其中一个市中心嘅公园。嗱，我睇完呢度，我已经心谂，嗱，你第一监听即系大气电波已经好有趣，而家监听大气电波里边引述紧苏联嘅一个个案，系讲紧一个 UFO case。佢降落咗个公园嘅时候咧，就见到里边有三个，佢咁形容嘅，三个大嘅一个类似人类嘅一个物体，叫 human 内咁嘅类似嘢啦，即系我哋叫 alien 啦 ，OK， 就走出咗呢个金属物体，喺个公园度喺度徘徊咗一阵 ，OK， 佢话咧呢个嘅三个物体咧系9至12尺高，好大份嘅， 系、 啊，不过个头好细， 咁啊好核突咯， 嗱我都觉得好核突，但系我谂紧会唔会系件衫啫。 啊 仲要呢三个嘅咁啊 alien 嘅物体咧，隔篱咧系有几个小机械人跟住。好， 你知唔知我幻想到啲乜嘢咧？ 咩咧？ 天空之城嗰啲， 哦，嗰几只嘅 怪兽。其实你谂系咪即系好似嘅啲形状？其实 听落而家就几似。 即机械人长手臂咁样，跟住侧边有啲细嘅，但系个身好大，个头好细。 系啦，冇错啦。咁之后咧，仲要系佢入到去公园度行咗一阵之后咧，佢系当时有居民啦、有公园里边嘅游人啦，系见到成个过程嘅。有啲引起恐慌啦，有啲嘅附近住居民就头先睇住嗰嚿嘢飞紧、之后降落去公园度，之后有三个大型嘅人走出嚟，细头有机械人仔、之后再上翻去个 所谓嘅飞船里边咧，就飞走咗。之后仲要当地嘅官员咧，同埋啲科学家咧，就揾埋啲人嚟去调查，究竟嗰架乜嘢嚟嘅？冇答案，但系咧就喺个公园度咧揾到好多坑咧，就系降落嗰个遗迹嚟嘅，所以嗰啲印嚟嘅。仲要有一个嘅其中一个苏联嘅科学家咧，就揾到一嚿石头， 系 嗰个石头咧，佢哋相信啊，就系嗰个 UFO 里边跌落嚟嘅。 我直情喺上面跌落嚟， 嗰嚿石头。 哇！ 咁佢攞一个石头咧，分析咧， 化验咧， 就话嗰个石头里边咧系冇任何一样嘢系地球物质嚟嘅， 冇任何一样嘢， 冇错， 即是系真系由外星人带入嚟。 佢哋相信，但话俾你听啊，嗰嚿石头我真系想知而家喺边，因为瓦解咗之后，你知啲档案唔知失去边噶嘛。好啦，咁你呢个 report 咧就系讲紧系英国国防部里边 DI55 呢个 unit 研究 UFO 嘅 unit， 之后监听 BBC。再即系接听埋讲嗰边嘅即系苏联嘅通讯社嘅资料之后咧，佢唔系讲紧写完呢个 report 就算， 系 之后咧佢仲要喺嗰个 report 下边咧就 mark 翻俾个上司听嗱，我哋调查咗咧就应该有两个叫做沃罗列日嘅地方喺边度，佢个方位喺边度，赤道喺边度， 讲得非常清晰， 系啦，就话如果我哋要去边度嘅话，点样去揾呢个城市？即系呢个城市喺八年前系 exactly 喺附近出现咗同一次嘅 UFO 个案， 八年之前即系而家倒数讲紧系 唔系，佢讲紧系即系话佢呢个 report 系1989年出嘅，咁又1981年出， 就揾翻呢个资料又 系，即系我心谂，哇，我都唔知1981年都发生过，即系佢仲要调查 detail 到咁 ，OK， 咁呢个咁样嘅报告里边咧，你讲咗两页咧，你就已经可以睇得出嗰个所谓嘅英国国防部里边嗰啲研究 UFO 嘅态度咧， 系非常细密嘅，同埋 系极度细密 的。不过我觉得反而一样嘢就系，既然而家咁。宝贵嘅资料啊，佢愿意咧喺即系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咁讲啦，咁样系无条件开头咧，系咁样公开咧， 系， 我觉得可能咧，佢系想引一啲嘢出嚟嘅。 你觉得引咩出嚟咧？ 我可能系另一个国家一啲嘅资料，因为有佢可能咧就系呢啲，喂，我哋已经清楚调查噶啦，我只个公开个大浪出嚟嘅啫，但系亦都可能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可以引到另外一啲个国家嘅人咧，就系、是、抛到一啲好可能系佢哋都未必知道，就正如当年咧呢、這个 Radio One 嘅呢个节目主持人入面讲到一啲嘅资料。 究竟801号房系咩嚟？我都好想知801号房系咩嚟嘅，话俾你听。即系唔好话 DI55，我都想知。唔系，等等咁啦，即系话咧，你如果真系要抡晒所有英国国防部或者英国国家档案局嘅 UFO 档案咧，其实我 so far 觉得咧，我而家俾佢玩死我，因为太多，你抡唔晒， 有排睇， 有排睇。当然你每一版每一页咧，都有你自己慢慢睇，中间你 dead 到一啲好匪夷所思嘅嘢嘅。当然我哋唔可以一集嘅节目里边。讲晒所有嘢啦，咁但系我哋亦都唔会每一集讲 UFO 啦吓，咁我俾翻少少大家自己做下功课，因为就算喺我嗰个档案嘅调查里边咧。英国国防部里面其中一啲 UFO file 里面咧，系夹咗一啲宗教嘅 message 嘅， 系 即系包括咧，唔知点解会有啲嘅当地英国嘅基督教团体嗰啲嘅档案资料咧，会夹咗落去咧。我睇完，我觉得我好震惊噶，即系我心谂，你点解会一个 UFO 档案里面有宗教团体嘅资料咧？点解你有佢甚至介绍埋佢嗰啲嘅教义， 系 甚至佢嗰个教义预言末日噶？ 系 我睇完我就拗头。拗到咧，点解英国国防部咁嘅咧？ 喂，但系咧， 奇怪 嗱，我觉得咧，我哋节目上面咧可以讲咗好多唔同呢啲咁嘅资料。 系， 但系咧，我哋嘅听众咧，除咗头先阿云海所讲做功课之外咧，我哋可以透过咧就系my903.com 嘅 forum 入边咧，其实系透过文字之外咧，我哋可以咧利用图片嚟分享嘅。当然，我同云海咧都会咧就系、是、将一啲。在魔星岭四号入面我们所讲到一些 file 的档案呢一些珍贵的图片都会放上去的。 不如这样啦我们下个礼拜呢 hit 一起先。 是。 就是讲 UFO 呢我可以讲我想讲成世我都没讲。 讲几年 了。我下个礼拜呢我想讨论下一样东西。既然我们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神秘组织了。我哋不如就讲下另一个神秘组织。我哋下个礼拜就同大家揭晓我哋讨论边一个神秘组织。 系。 同埋究竟呢啲神秘组织可唔可信呢我下次再倾啦。 好。 好係咁先。 拜拜。 英国警员目击 UFO 个案总共至今达310宗。其中一位警员叫做阿伦高菲尔在托摩顿市见到一架钻石型 UFO。他想用无线电增援但是机械突然失灵正当他想离开警车之际被一道强光照射之后就丧失知觉。他后来接受催眠时声称曾经被带上太空船。 并且被一啲细小外星生物做实验。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从前有间公司关了清仓，不要执笠住拆家，然后铺位丢空久了，推出一批新货上架。谁能过得恭喜一下家，点惊讶比之前更夸，热够新热后再大变身，你要吗？我有货，不必担心缺货，最紧要我有货，色彩通通衬货，最紧要我有货，样有万公细货，最紧要我有货。换套衫，然后再调个位，等等先，我有货，不必担心似货，最紧要我有货，色彩通通衬货，最紧要我有货，若有万公细货，最紧要我有货。See you.